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庆幸自己可以剔到呢个课程。 本身好多香港人过咗嚟英国啦，咁亦都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个英国按揭嘅。咁我哋目标，我哋嘅学员大概三个月里面会考到呢个牌照，去做翻一个持牌顾问，去服务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美中关系咧决裂咧系一个定局嚟嘅吓，其他嗰啲 Donald Trump 一时又话啊习近平系个好朋友啊，啊一阵时又话啊管制稀土咧未必系习近平嘅决定啊，一阵又话啊唔会去呢个南韩啊去出席呢个 APEC 啊亚太经贸经合会议啊，一阵又话去啊，嗱呢啲咧全部系眼花缭乱啊嘅烟幕吓，你要睇出咧嗰个本质就系咧双方咧系一定反台嘅。吓，冇话呢啲啊，一阵又好翻，啊想缓和嘅气氛，啊冇咁嘅事。嗰个本质同埋方向就系两个字，叫决裂。嗱，点解咧？我哋今日咧系由唔同嘅方向同埋唔同嘅嗰个战场咧，吓再分析呢件事吓。咁啊，英国《金融时报》咧就最新咧系指出，中国喺上个星期咧突然间系加强稀土出口管制，令到美国咧系措手不及。并且又话咧，中国方面一个贸易嘅谈判代表叫李成钢咧，就态度非常之强硬兼轻佻。咁就经由美国嘅贸易部长呢个贝森特咧，跟住举行记者会，就系话金融时报啊个报道咧系真嘅。佢话李成钢咧喺八月嘅时候同美国倾咧，就出口咧系非常之激烈，毫不尊重咧系美国。他说美中之间展开四轮正式的贸易谈判，本来美国就先礼后兵，就遵守外交礼仪，但是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就非常之高傲，就是对美国说，如果美国不照中国的意愿是照单全收去做，就会面临惨痛的代价。咁咧，《金融时报》啊，同埋咧美国啊财政部长咧，系应该咧系夹晒口供噶啦。咁咧呢度里边综合嘅咧就系中国对稀土嘅限制啦，系咪？同埋咧对美国加关税嘅不满啦，另外咧亦都系对美国嗰个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咧有不满啦。中国认为，既然你系抵制晶片出口俾我，点解我唔可以抵制翻稀土咧？咁然后中间咧，仲有一个咧系关税喺度棘住啦，咁所以而家喺贸易战嗰度咧，就应该冇和解嘅希望，吓点都有关税嗰度坐底55%，其实已经冇钱赚噶啦。一旦你话美国对中国入口嘅货咧，全部加呢个55%咧，根本咧嗰啲生产线咧就可以执得同埋搬得噶啦，因为有边一件啊？市场上的货嗰个盈利是超过55%的啦，系嘛？毛利咁另外而家再加100%，根本就冇得倾。所以中方咧必定是反台，就叫美国咧系一系你就放松手晶片，美国绝对不会松手晶片，因为你而家中国嗰啲 AI 机械人导弹航空母舰啊，同埋个造船业啊，纷纷咧声称就已经咧系赶上美国，咁所以咧系冇得解嘅。冇得解，今次咧，贝森特咧直情点名呢个李崇光，话佢呢条友根本系黐咗线啊，精神失常啊，系嘛？佢有可能咧呢种咁嘅发言咧系战狼上身。嗱，呢个咧亦都系美国人嗰一种咧对中国政治啊嗰种天真一厢情愿。当佢哋发现面对一个谈判台啊，一个中国嘅官员突然间黐线嘅时候咧，佢哋会拒绝相信呢个人啊喺嗰个。面对面啊，系嗰种发浪礼咧，系真系来自中国政府最高层，即系譬如话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啊，又或者系呢个胡锦涛啊，又或者系习近平，佢哋倾向相信咧，系前面呢条友自己个人发癫，或者咧系佢想表现战狼啊，系嚟到翻去讨好啊习近平。嗱，呢啲系美国人同中国啊长期外交谈判嘅盲点。嗱，好似今次咧。Donald Trump 咧，亦都係話啊，佢唔相信 吓，而家呢啲咁嘅出口稀土啊，嗰个管制咧系来自习近平本人。佢而家喺度猜想咧，系习近平咧系应该可能系对美国咧系想缓和，只不过咧佢而家面临啊四方嘅敌人，呢班人咧系想高级黑，又或者咧想怼冧佢，于是咧采取更加战狼鹰派嘅态度咧系嚟到滥炒。嗱，系真定假，我哋唔知道，系嘛？除非你美国有太空卫星，可以监听到咧成个中南海形态。啊，呢、這个习近平嗰个卧室啊，里边咧佢起居饮食啊、食饭啊、去大小便啊，所有嘅声音同埋细节。否则咧，呢啲咁嘅猜想咧，正正就系西方一啲人对中国啊嗰种好肤浅嘅一厢情愿嚟嘅。之但系咧，同时啊。俄国同埋中国之间嗰个互相策应啊，同埋军事合作咧，就一分钟咧系都冇松闲过，系咪啊，鲍生？ 系冇错。咁根据《华盛顿邮报》日前嘅报道咧，咁佢系得到一个咧英国国防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里边嘅资料，就根据一个 hacker 嘅组织 Black Moon 咧攞到嘅文件去显示嘅。咁呢个咧唔系佢凭空去吹奏，咁而系根据咧一啲绝密嘅文件。原来俄罗斯喺2024年10月咧已经同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售军事装备，呢个唔出奇。但出售嘅军事装备系咩呢？就系里边咧牵涉到咧30几部咧，就系嗰啲两栖登陆嘅轻型装甲车，即系可以通过咧空降运输嘅，就好似佢哋当初咧几年前攻击呢个乌克兰嘅安敦诺夫机场嘅时候咧，都使用过嘅呢种咁嘅BDM 嘅装甲车。咁另外咧仲有11部嘅自走炮，同埋咧其他嘅装备。咁呢啲咧系针对性咧，就系帮助咧解放军咧去增强佢嘅空降作战能力。嗱，虽然咧喺硬体上边咧，解放军嘅无人机啊，再加埋佢空运嘅能力啊，同埋佢编制上嘅部队咧，嗰个空降嘅数目咧系大于呢个俄罗斯嘅特种部队，但系咧经验咧系尚欠缺嘅。咁啊，所以俄羅斯咧就將佢嘅指揮系統啦，同埋呢啲裝備咧，就同意售賣俾中國。咁中國攞嚟做乜嘢呢？咁當然就係針對台灣啦，因為咧成日都講咧所謂嘅斬首行動咧，希望喺72小時裏面咧，令到台灣嘅政府中樞啦、指揮中心啦，甚至重要嘅機場咧都被佔領之下咧，就被逼要投降或者係要進行呢個談判。咁所以咧，今次《華盛頓郵報》披露嘅內容咧，係顯示咗其實俄羅斯同埋中國嘅軍事合作咧，係上不封頂，同埋咧持續地增強。所以咧，而家有一個說法就叫做咧北極熊南下，南下去邊咧？唔係去再去呢個歐洲，係以前嘅東亞東北亞以往咧，其實喺我哋近代史裏邊讀過咧，都知道咧。前蘇聯啊，或者俄國嘅時代啦，從來佢哋冇停止過咧，希望沿住呢個太平洋嘅東北岸咧，向南咧就尋求呢個暖水港啦，同埋咧更加多嘅土地。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可能係寒戰之後咧，另外一次前蘇聯或者而家嘅俄羅斯咧，同中國嘅解放軍合作咁所以咧而家進一步嘅情況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戰雲密布就咁樣啦，仲有加上咧，解放軍多次咧喺中國嘅沿岸咧進行登陸嘅演習啦，咁啊利用嗰啲叫做駁船啊，同埋嗰啲貨櫃輪咧，就作為嘗試運兵登陸上岸嘅練習。咁呢啲全部都係針對性咧，呢啲登陸行動咧，當然就唔係走去登陸美國啦，目的梗係對面岸嘅台灣啦，陶生。 喺100年來啊！這個帝俄或者更長時間即是沙皇乃至到蘇聯後來的史太林等等是對中國領土有什麼野心呢就不是沒有的自從沙皇尼古拉是用了一個財政部長叫韋特是開拓東青鐵路是穿過北滿一直到這個海參崴之後俄羅斯或者那個蘇聯他其餘中國基本上是北部一直到這個大連即是旅順港咁咧系到呢度嘅啫，咁未曾试过话咧系比起旅顺港咧系以南咧，佢都想染指呢、這个未试过。咁你当然咧，而家普京咧同中国嘅习近平咧喺度倾紧密针咧，点样嘅合作咧？咁交换啲咩咧？ 例如果俄國啊向中國啊提供呢啲叫裝登陸嘅裝甲車啊，同埋空呢個空降嘅部隊啊，幫佢呢個侵奪台灣啊等等，咁啊換取啲乜咧？嗱，兩無非係兩樣嘢，現在就換取中國加強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啊嘅支持，包括咧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更加先進同埋完整嘅武器，或係加增派咧係呢個中國嘅軍隊咧陸軍咧，好似北韓咁咧係進入烏克蘭，即係呢個係現在式。嗱，你同中國咧係交易談判咧，一定要係現在式對現在式。你不能够话现在式咧系对未来式，系嘛？嗱，譬如话美中之间嘅谈判，而家中国话你而家即刻取消关税先，系翻返去以前嗰度，咁然后咧我会开放咧个市场俾你咧系入嚟投资。嗱，呢个就系叫现在式对未来式。你由第一日开始降低关税咧，中国嗰啲制造嗰啲货物已经即刻可以咧装箱喺天津、上海嗰度启航，即刻可以咧。在六个礼拜内系到达北美洲市场，之但系佢应承话啊开放咩教育市场啊，影视啊，俾啲美国荷里活电影入嚟啊，跟住又话开放金融银行业啊，呢啲系未来式噶喎，跟住佢可以用其他嗰啲话啊，任何嘅货物入嚟，仲要啊经过我哋中国海关啊，通过个有关规定啊。中國又有自己的法律啊！美國荷里活的電影咧，啊嚟到一定要咧係接受中國啊，有東方文化、儒家思想的嗰個道德審查啊。咁你嗰啲貨入去佢嗰度咧，係未來一兩年咧，你就可以擺喺出邊，然後慢慢等佢一關一關咁樣咧，就話按照呢樣規定、嗰樣政策咧去檢查。咁但係咧，你等緊佢嗰陣時咧，你已經咧係開放咗個市場，係零關税或者低關税嗰啲貨要上咗嚟啦。所以咧，你用呢個標準嚟睇咧，咁啊美國啊同埋成個西方對中國由呢個入呢個 WTO 開始咧，佢老襯同埋蝕底就係佢以為啊，我而家交咗現在式嘅讓步俾你，中國未來式咧係會咧投桃報李。結果中國咧係舐咗你現在式嘅讓步咧。未来嗰度慢慢拖你玩你咧，个未来式咧系零嘅，或者系好虚无嘅。咁所以用呢个标准嚟睇俄中两国，嗱，你讲话呢个华盛顿邮报嘅报道系真，即系话你而家咧就已经咧俄罗斯就向中国咧系提供呢啲咧登陆装甲车同埋咧空降部队嘅嗰个军事援助啦嘛。咁咧，普京啊唔会好似美国同埋欧洲咁蠢噶，佢所索要嘅回报咧。一定是而家，我因为我乌克兰个战场唔掂啊嘛，你有啲乜嘢俾我先，系咪啊？系咪你运翻一啲咧导弹啊，又或者呢、這个无人机啊，甚至啊派两万计呢个中国军队入嚟啊，叫佢哋着北韩嘅军服啊，嗱，你话派一啲咧北方嘅嗰啲中国嘅军队啊，咁对眼细细蒙住眼啊，当咗系北韩嗰度入嚟啊，嗱，诸如此类。啊、就不可以说将来呢我答应你第日点点点。咁所以呢就现在就这个资料呢、我们得到的资讯呢就不是很够。另一方面就是台湾那里抵挡中国的海陆装甲车登陆呢，它本身都有战略防备的。主要依赖呢四层的防御体系同埋台湾呢独特的地理环境的战略结合。例如呢台湾呢 在北部如林口海湖等咧，可以登陆嘅海滩咧，就已经布置咗坚强嘅防御阵地、陷阱啊、火炮标定啊，同埋呢个阵地作战部署。咁另外咧，台湾亦都有陆军装甲兵咧，亦都系自称啊相当之充足，仲有啲机动嘅装甲车辆同埋火炮部队。一旦咧敌军登陆咧，会喺台湾熟悉嘅幽灵啊，同埋海滩。沙滩啊，同埋都市之间嘅破碎地形里边咧激烈战斗。嗱，个问题就系、是、台湾你嗰啲海陆装甲车咧，吓你嗰啲机动装甲车究竟个数量够唔够？ 嗯，吓 同埋咧，当如果中国啊系用人海战术矮溜咁样咧，系用数以千计啊，呢个夸张少少啦，我当系拍荷里活电影啊嘅战船同埋咧啲渔船系嘛，系装咧。是数以百计的这些登陆装甲车的时候，你台湾挡不挡得到，是不是？所以台湾在19个海滩那个海岸是预咗是可以中国那个登陆艇是可以上岸的。所以它有人造卫星和电子光学的侦察 第一，第二就有海上无人机嘅侦察，第三就有空中巡逻同埋战机嘅监控。嗱，呢啲全部后面就同美国嘅国防部咧系应该有连通。另外仲有咧就海面搜索嘅雷达监控等等啦，呢啲系最传统噶啦，系嘛？ 系 呢啲嘅监察手段咧，可以发现咧及早发现海军同埋咧两栖作战能力嘅大型坦克登陆舰同埋装甲车嘅行动嘅。咁所以咧就俄罗斯一方面啊，对于台湾嘅嗰个战略嗰个地形啊，嗱呢个咧一定要派军事顾问系去北京，甚至派俄罗斯嘅军事专家去福建东部战区啊个指挥部嗰度，同中国军队咧系一齐交流，带埋翻译。嗱，如果系有咁样样嘅状态咧，就即系话进军台湾嘅日子咧嘅日期系指日可待啦，系咪咧？ 是没错，华盛顿邮报披露这份的文件的名字就叫做俄罗斯如何协助中国夺取台湾，里面呢是800页的。虽然呢里面的文件的内容呢是很匪夷所思，但是已经独立地呢去经过核实，这个是来自俄罗斯的。里面除了刚才我们讲俄罗斯同意售卖那几十部空降使用的装甲车和自走炮之外呢，还有提供咧要咩咧训练啦？佢话咧呢啲咁嘅装备里边咧要装备咗中国嘅通讯同指挥系统啦，头先我讲嘅装甲车部队，同埋咧俄罗斯系要去训练一型嘅中国空降部队啊，咁啊去特别去配合咧头先我讲嘅装甲车，咁而且咧呢啲咁嘅装甲车嘅司机咧系要喺俄罗斯嘅基地训练嘅啊。咁呢啲全部咧喺个文件里边咧系好清楚去写得啊，咁仲有咧就系嗰、那个空降呢啲装甲车要喺边啲地方，喺高尔夫球场啊，同埋一啲开阔嘅地方，就系、是、集中喺咧台湾嘅港口、机场附近，咁而容许咧呢啲空中突击部队咧可以增加佢哋嘅作战能力啊，同埋咧可以开一条道路俾后续嘅登陆部队，嗱，依个差唔多已经系一个咧空中突击嘅计划嘅内容，咁啊，所以咧依个文件披露咗出嚟咧，其实咧我相信其实都唔意外噶啦，因为咧既然而家俄罗斯同中国喺乌克兰嘅战场上边啊咁合作无间啊，甚至咧提供咁多嘅技术啊情报俾呢个俄罗斯之外咧，咁俄罗斯头头报理或者在商言商咧，咁亦都会咧协助中国咧去计划去侵略台湾嘅部署。咁咧另外就呢个装备咧就仲有额外嘅设施嘅，就系、是、一啲咧苏联俄罗斯嘅运输机系配合一啲咧降落伞嘅设备，可以咧将嗰啲汽车或者系嗰啲轻型嘅装甲车咧，就通过运输机咧空降落去咧呢啲头先我所述及嘅地方同埋机场。咁呢啲全部咧，其实因为中国咧系缺乏呢个经验啊，同埋咧佢嘅指挥系统，所以咧佢需要喺俄罗斯里边咧进行训练同埋咧技术转移。咁所以而家开头咧呢一个解放军嘅空降营咧，可能系作为教导团一样，好似以前咧国军嘅时代，即系二次大战嘅时候咧，作为一个种子，咁跟住咧训练完之后咧，依一营嘅解放军咧就会再去回到国内，即系去训练咧佢哋嘅其他嘅同袍。咁呢个文件里边咧，仲有好多嘅细节啦，咁所以咧，即系你见到我哋成日都开玩笑咁样话战争可能喺一日之中嘅爆发，其实而家已经系好多密锣紧鼓进行紧嘅训练同埋演习进行紧，咁问题咧只系争紧一个时机嘅啫，陶生。 嗱，呢登陆装甲车配合战机呢啲登陆嘅演习咧就唔可以纸上谈兵嘅。如果真系俄中两个有紧密嘅合作咧，呢、這个需要喺俄中两国任何一个地方，好似咧横店一样起一座咧庞大嘅影城。是一个露天一片广阔的土地，是将台湾沿岸的地形尽量搭建，就变成一个模拟的战场。这个模拟的战场就可以令到双方的军事顾问在指挥部里面统摄中国的军队，在俄国的教官训练之下，一二三这里是怎样呢？是模拟登陆， 嗰度咧係無疑咧係炮擊。嗱，如果咁樣嘅合作咧，一定逃不過美國嘅太空偵察衛星。嗱，所以呢個800頁嘅報告嘅內情咧，我哋睇唔到，佢唔會咧爆曬出嚟。咁相信佢彈俾《華盛頓郵報》咧，裏邊應該就會啊喺睇到喺中國啊，多數都喺俄國啊，喺一啲露天嘅地方咧，已經咧有啲咁嘅模擬啊嘅地形啊，係嘛？咁所以啊，嗱，下一步係點咧？咁我相信咧，即係美國彈得出、露得出俾《華盛頓郵報》啊，或者係即係財政部係爆得料俾財誒呢個《金融時報》咧。佢後面一定有一個咧非常之詳盡嘅嗰個備戰嘅計劃噶啦，係嘛？咁咧下一步係點咧？就唔可以淨係咧一面睇稀土啊、關稅啊，就以為同軍事嗰方面準種種嘅籌備係無關。係而家咧美中兩國雖然喺台面稀土同埋關稅啊個經濟戰，之但係另一張台嗰度，俄國同埋中國咧已經咧係做緊沙盤推演，同埋不排除喺俄國嘅領土嗰度咧。是作緊一個咧雙方聯合作戰一個片場露天片場嘅模擬嘅進攻。嗱，如果係咁咧，就正如拜登做總統入來話，佢睇到咧呢個俄國咧即將係進攻烏克蘭。嗱，咁正如我哋啊呢三年幾風雲局咧一路都講過，台灣咧一旦如果爆發戰爭咧，係一定有跡象嘅。就美國的太空衛星會看到中國沿海包括呢個海南島啊，嗰個漁林港啊，嗰度啲潛艇嘅活動啊，同埋陸軍嘅支援啊，同埋沿海啊嗰啲咧港口啊，嗰啲漁船啊、戰船啊、炮艦啊，緊張咧係密集，同埋而家咧就要睇多一個 dimension， 就睇埋俄羅斯嗰邊咧係點樣策應。嗱，而家你睇，既然咧係爆得呢個800頁嘅報告咧，咁嘅事態咧就唔簡單啦，係嘛？咁如果係咁，就美國對台灣咧嗰個軍事合作咧就會更加緊密，係咪？咁當然啦，美台雙方已經都做咗好多年噶啦。咁中俄咧只不過係近年啊，或者甚至係近三兩年先緊密追上嘅啫嚇。就講嚟講去咧，都係嘥口水嘅嚇。到底係邊方面見高下就要打過先知，係咪？即係例如嗰啲泰拳啊，咩曹星如啊，對泰國嗰啲咩泰拳高手啊，點知邊個好打啫？啊，李小龍啊，對呢個叫阿里喎，拳王阿里喎，咁你咪要打過先知咯。嗱，兩邊嗰度嘥口水話自己好打咧，係冇用嘅，係咪？嗱，所以啊，而家嗰個局勢啊之危急咧，就喺各方面嚇。咁咧就財長貝森特咧點名抨擊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同埋貿易代表李成剛咧，就亦都咧呢個係非常之尖鋭噶啦，係嘛？咁另一方面咧，台灣嘅聯合報嘅新聞網咧，亦都話美國軍方正在推動至今最重要嘅現代核能計劃之一。嗱，呢個咧係針對本國嘅計劃，喺美國多座嘅陸軍基地部署小型核子反應爐，嚟到因應中國對美國發動超限戰嘅時候。美國國內的電網咧係癱瘓，無法滿足日益攀升的能源需求，咁咧就啟動呢啲啦。嗰啲 Plan B 咧就全部已經擺曬出嚟噶啦，係嘛？即係咧係非常之即係立體咯，唔係話淨係台海啊、南中國海啊，係嘛？就喺美國國內多座陸軍基地咧都部署埋啲小型核子反應爐，嚇以備咧話國內嚇分分都遭到核襲。又或者個電網咧嚇就癱瘓嚇，而家都係啦，海底電纜啊嗰啲咁嘅光纖啊都會隨時斷嘅嚇。咁咧就美國啊各國航部嘅陸軍公佈咧就目標喺2028年之前為陸軍基地提供咧叫微型反應爐啊。咁啊呢啲反應爐咧就好細嘅啫嚇，發電量咧一旦咧係個後備一個 trigger 一開掣咧。就可以養到一個城鎮嘅，係咪？係。咁啊，另外仲有咧惡劣天氣啊、網絡攻擊啊、電網中斷啊呢啲咧，反應爐咧有助於維持武器電力、保障基地嘅關鍵運作。啊，呢啲反應爐咧現時啊係由商業公司持有並且營運，但係陸軍嘅能源部咧就同企業咧緊密合作。會提供油嘅原料，即係做原子彈嗰只，咁所以咧就。現時咧係已經揀咗9個基地咧，係攞嚟做初步階段啊！嗱，呢個咧就已經係密羅緊鼓噶啦，係嘛？所以我相信咧，隨住好快就會召開嘅中共嗰個 20届四中全会啊，最终嘅全言咧，各方面咧都系密集主义。跟住之后就系韩国呢个习近平同 Donald Trump 会唔会咧系见面咧？ 嗱，不过话分两头，咁啊，虽然咧依800页嘅报告咧。令到人覺得咧，俄羅斯咧已經密鑼緊鼓地協助緊中國啊，準備嘅空降部隊入侵台灣。不過根據3年多之前咧，俄軍空中突擊嘅經驗咧，咁的而且確一塌糊塗嘅。喺安登諾夫機場嗰個突擊作戰咧，唔夠一日之內咧，已經俾烏克蘭嘅軍隊咧就反攻，而且咧嗰個空降突擊部隊咧損失好嚴重。咁而特別咧，佢哋而家出售緊俾解放軍嘅 BMD 嘅兩棲空降嘅戰車咧，其實個裝甲係好薄弱，火力亦都好弱嘅。咁根據而家喺烏克蘭戰場嘅經驗咧，單兵嘅反坦克武器，即係求其一支反坦克火箭導彈咧，已經可以摧毀佢啦。咁所以咧，其實我懷疑啊，我驚解放軍咧洗冤枉錢啦，又或者俾佢嘅即係阿爺啦，阿爺都有阿爺噶嘛。咁啊，老點啊，買埋啲咧，其實已經喺烏克蘭戰場證明冇用嘅武器，同埋佢哋嘅指揮系統。嗱，因為你睇翻3年多以嚟咧，自從嗰場安登諾夫嘅空降作戰之後咧，俄羅斯嘅軍隊根本係冇再進行過任何空中突擊嘅經驗同埋行動，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已經冇辦法掌握呢個制空權，同埋咧，佢哋空中突擊嘅部隊咧已經損失曬，啊，亦都唔能夠咧再動用呢個空中突擊咧，去包抄啊，或者去包圍咧烏克蘭嘅部隊，所有咧都係地面作戰。咁所以今次咧呢幾百頁嘅報告點解會披露出嚟呢？其實都有啲玄機嘅。既然披露出嚟，其實即係冇料到啦，即係咧其實西方嘅軍事專家都覺得咧啊，暗暗揞住嘴笑。既然你要買呢個空中突擊技術，你點解會向一個 loser， 即係話俄羅斯嘅空中突擊部隊去買呢？既然喺安登諾夫機場之戰裏面佢已經輸咗俾烏克蘭，啊，搞唔掂呢個喺呢個短短72小時裏面咧，去攻陷呢個基輔嘅首都，令到澤連斯基投降。咁你竟然而家你仲要咧同佢要求佢訓練成一個突擊型啊，作成套俄式嘅裝備。俄式的指揮系統，咁真係去到真係要有用嘅時候，喺台灣作戰，咁台灣嘅防禦同埋佢嘅導彈數目係遠遠超過當時嘅烏克蘭。咁呢啲個空中突擊型或者佢哋將佢將來變成空中突擊旅嘅時候，究竟能唔能夠奏效呢？咁呢個都係未知之數。所以既然揚得出嚟咧，我又覺得咧，其實又唔使太過認真同埋覺得擔心喎，可能真係咧做咗老襯喎，解放軍。 咁我覺得關鍵都係台灣內部嗰2100萬人口同埋佢嗰個軍隊嘅士氣啦，再加埋係日益咧係親中個國民黨同埋立法院裏邊嘅亂局咧等等，同埋民進黨啊有冇啊喺危急狀態駕馭台灣嘅基本安全嘅能力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如果仲未訂閱《風雲谷》嘅，歡迎訂閱，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